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个什么事儿哈？ 今天 黄浦江的死猪问题，其实我们在上周有话直说当中呢，已经有过涉及了。 是， 当时我记得还有几位听众也是非常踊跃打进电话来说，这根本就是一起投毒的事件。还有一位呢是远在新疆的听众，他是非常关心上海的事儿。我说 是， 你在新疆啊，新疆离上海挺远的，你都这么关注？他说 是， 上海啊是个美丽的城市，我们在西北边陲，我们是非常羡慕这个城市的，我们就不想看。看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城市啊，你现在一提到死猪，立刻就想到跟上海跟黄浦江连在一起，我们觉得实在是没法接受。 这个网民的段子啊，继上周的这个有一个说沙尘啊逼近了北京之后呢，这个现在猪呢纷纷投入了上海的江中啊，这个连起来啊，这个非常的。在网上非常的幽默的这么一个段子，但是呢，其实幽默之外，我们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啊，早就预言到了。人家说莫言是预言帝，为什么呢？莫言在他的小说《生死疲劳》里这么写道。就是这样，染病的猪大部分还是死了。煊赫一时的杏园猪场土崩瓦解，死猪的尸体堆积如山，无法焚烧，只好挖坑埋掉。坑也无法埋深，半米就出水。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这篇文章就是写在这应该是很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你要不是说这个莫言 是生死疲劳的选段吧？ 对，生死疲劳的选段，你要说这个莫言怎么是大作家、大文学家，这个文学都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 你看，大家也是没办法了，都这么一个事儿。你要是生活在上海，你要是想起来，我每天喝的水源里面啊，尤其是住在松江那个区的普通的居民，你一想起来，我每天喝的水里面有上万头猪从那儿飘过，你那个水能喝得下吗？ 这可不是免费的猪肉汤啊！这不是免费的猪肉汤。这个说到上海黄浦江的这个死猪的漂浮事件呢，最新的这个数字啊，官方的一个数字已经接近了10000头，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版本有非常多的版本，有这个在嘉兴河上面负责打捞这个死猪，据说以前都是渔船上的工人，以前可能都是渔民， 对， 现在这两天改行做这个不捞鱼捞猪了啊。那这两天就是根据渔民的这个说法呢，他们这个官方的数据有一些问题，那现在也从这个上万到甚至有上10万的这个说法啊，不一而足。那我相信这个确实，你说这个猪这么凌乱的散落在江中啊，确实统计呢一时半会儿也是很难统计，但是他们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估计量啊，就是说嘉兴就是这次主要这个猪的耳标的来源地啊，就因为这个生猪它都会在耳朵上面有这么一个标记，你知道这头猪是从哪儿来的。那么他们查到这大量的死猪是来源于这个上游的浙江的嘉兴。那么嘉兴的年生猪的出栏量大概是在450万头。一年。啊，一年能够出450万头猪，那么大家可以去推算一下，这一次的猪呢，根据嘉兴的这个官方的通报呢，猪只的大量死亡主要是因为今年的年初气温比较低，气温比较低，所以说这个小猪很多就没有挨过这个冬天，因此呢，你在这个450万的年出栏量当中，你考虑到它一个月、两个月的这个生猪量，我不是养猪的专家啊，但是大家考虑到这两点的话，你可以。大概是推算一下，觉得这个10000头的这个猪啊，这个数量是不是可信？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不管你是10000头还是20000头，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对，今年是看到嘉兴它的那个官方的数据说，今年一年就是因为可能是冻死原因，嘉兴就死了7万头猪。当时我们还在底下算7万头是什么概念？如果你想每头猪是一米的话，7万头是7万米， 大猪可能还不止一米啊。 你想象一下，但是呢，你说的是冻死的吗？很多的网友就表示怀疑。我记得当时我们接听众电话的时候，有一位听众他非常细心，他说其实啊，我去看过那一个月嘉兴的当地的气温，他说我就以上海的那个气温的感受度来看，它并不低，所以他就表示非常怀疑。但是呢，现在又有网友说， 当然这个人的体感不能够代替这个猪的感受， 然后网友就说，你说东北 那跟嘉兴比，那东北冷多了吧？他东北怎么会冻不死猪呢？然后呢，然后就有专家就出来给他那个解围了。他说，因为啊，小猪怕冷。他说这个冷呢，指的是它的气温的稳定性，就是天气寒冷以及季节交替的时候呢，会小猪的生存造成影响，特别是这个猪仔啊。他说，在规模稍大的猪场里面呢，小猪会有专门那种什么加热垫、电暖室，只要一停电。冻死一射的小猪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是， 所以就可以想见，现在的死猪据说已经飘过了长江，已经到了湖北了 啊， 在宜昌都已经发现有死猪了，而且是高度腐烂的， 对， 哇，于是网友就觉得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你看这个新闻怎么发酵呢？一开始是九号的时候是在上海有市民去 更早 举报了， 八号就已经有听说了， 对，但是九号的时候应该是大规模的发现，源源不断的这个无边落木萧萧下，不见这个死猪。滚滚来，然后就看到十一号的时候是官方就初步确定了，说死猪主要是来自浙江嘉兴。但是十二号的时候呢，又说了嘉兴呢不能确定说黄浦江的死猪全部来自于我们那儿。但是五个小时之前呢，我们又看到新闻了，说黄浦江已经捞死猪近万头，嘉兴已经有八名的养殖户受到罚款了。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的新闻，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就是如果说你这么确定是嘉兴的那个承担责任，那你的证据何在？还有是不是所有的猪子都是来自于嘉兴？如果不是的话，剩下是来自于哪儿？而且现在情况调查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都觉得没有一个全貌的概念。即使我每天对着网络去看他的新闻， 是这个其实要去调查这些猪只啊，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大家刚刚说了，这个在城市里面你见到的这样的这个猪，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就。不可能是野猪，肯定是查得到的，肯定是查到这个猪都是有耳标的，所以说这个要查出它是。从哪里来的不是那么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想可能只是因为这个猪的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大家可能有一下也没有办法去检查，但是大致可以确信呢，这一次的这个病死猪，大量的这个病死猪应该是来自于这个上游的浙江的这个嘉兴。那嘉兴的这个市政府也是开了一个通报会，那副市长就出来说啊，这个特别强调，这个让很多人听了也不是滋味，这个浙江啊，我知道这个浙江嘉兴是以出这个粽子出名，肉粽子，他特意强调了一下嘉兴的肉粽没有问题。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很多网友包括 你不提还行， 你不 提 就算了， 我还专门想起来，完了，我刚吃完，我怎么办呢？ 你一提吧，我就想起来嘉兴还出粽子。据说呢，听到这句话之后，很多粽子老板呢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那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啊，只不过说这个。这次还是大家不知道这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情况，就比如说上海吧，上海这个黄浦江里这么多飘着的死猪啊，那这个有一部分上海的水源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那么很自然的大家联想到这个水质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到政府方面的这个水质的通报啊，还是不断的这个公布，认为水质还是基本稳定的，那当然基本稳定我就觉得这个跟咱们的标准是有关系的，之前也是在就是报这个北京的这个水质啊，到底合不合适饮用？就是可能我们本身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本身标准也不是太高吧。那你说这次这个猪，可能你说在已经标准够低了，那这个影响也不大。那这么理解是有可能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微博上就有网友他立刻就翻出来2011年的一个报道，说到美国男子向水库小便，导致30,000的蓄水被抽干。他讲的是一个美国人啊，他在美国的一个俄亥俄州的还是哪个水库当中撒尿， 对，被 安全 镜头拍下来， 对，拍下来之后呢，他当地的那个水利局呢立刻把他水库中的水全给他抽干了，所以你想一泡尿都能够让你把整个水库的水抽干，上万头猪整个从黄浦江流过来之后，你想想那个场景，但是呢，那天也有听众打电话来，就第一个问题就问他现在上海的水怎么样，你喝的有什么异样吗？他喝的倒感觉没有，但是那个过程就让人生疑，为什么呢？他应该是九号的时候是接到群众的举报嘛，九号下午水利局这次反应非常快，水务局应该是立刻就开发布会了，说没有对这个饮用水的水源造成大的影响，这个 字眼就值得去斟酌了。什么叫大的影响？而且为什么你说当天你才接到爆料这个事儿，你立刻就公布出来结果，过程稍微显得有点仓促，而且你结论是怎么下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去完完整整的让公众知道，这个中间也是大家质疑的一个点 啊。好了，在那个今天十二点半之后啊，我们今天开放的全媒体互动话题，哎，这个跟猪暂时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但是在香港我们一直以来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之前的限代啊，不是限购， 限 代奶粉。结果呢，有一位内地的游客呢带了米粉，哎， 奶米粉， 奶米粉， 它应该是米粉，但中间含奶的含量。然后这位是南京的朋友，他刚买的时候心中就嘀咕了，说我知道香港现在限代奶嘛，所以我就算好那个剂量。结果呢，他一过关的时候没事儿感觉，但是突然之间还是被那个海关人员扣下来，然后就把他关到小黑屋给他聊天，就说啊，你这个成分是这个奶米粉里面有问题。他当时觉得非常冤。然后当时呢，其实那些海关人员对他最后是报以同情的，都觉得我们相信你，你是帮别人带，而且你没有这个走私的什么嫌疑，也不是真的水货客。但是根据我们香港的法律呢，你还是触犯了我们这个法规。然后所以他说当时他整个觉得孤独无助到呢， 莫名其妙。 他说我来买东西，但是最后给我扣了之后呢，我还先花了1000块钱保释出去了，然后还说你要去请律师，你最好是要认罪啊，就是要提堂嘛，你要去认，如果你不认呢，会觉得你是藐视香港法律。然后他就稀里糊涂的，他说我就叫个律师吧。然后他说我整个的是那种香港电影的场景就出来了，他说你可以选择 你所说的，你可以选择沉默，不然你所说的一切都要做正当证供。 然后当时他说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很坚强，表现得很淡定，但是我一从香港完事之后，我回到南京，我一下飞机整个嚎啕大哭，然后就有记者采访他，他说这个事儿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啊？他说我的启示就是我再也不会来香港了。 哎， 所以听到 换了我也得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这样觉得，哎，好像我整个自尊都会被践踏伤害了一样， 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莫名其妙，所以这个法律又会引起中港很多的争议。 是，哎，这个香港的现在官方的一个说法，暂时不考虑放宽任何的这个限购的这个命令。所以说，在可见的一小段未来吧，这个香港还是奶粉限购的一段状况。所以基本上可以理解为 现代 的这么一个状况，可以基本上理解为你这个带的只要奶制品的这个粉末状的这个东西啊，哎，它都会好像跟这个带白粉啊，就感觉有一点像了。所以很困扰。你觉得这样的这个事情啊，出来你现在心目中对于香港的这个形象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变化呢？可以在12点半之后打电话进来发表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在香港呢请拨打1872346，如果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频道，3D 化新闻，我们在12点半之后呢会开通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打进电话来吧，说说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好，接下来听一首有关猪的这个歌曲，送给上海黄浦江上所有的这些死猪。 是的，你还挂着鼻涕扭扭，猪，你有着黑漆漆的眼，望呀望呀望也看不到边。猪，你的耳朵是那么大，忽闪忽闪也听不到我在骂你傻。猪，你的尾巴是卷又卷，原来跑跑跳跳还离不开它。 是那么苦，一看就知道受不了生活的苦。猪，你的皮肤是那么白，上辈子一定投在那富贵人家。传说你的祖先有八柄耙，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犯桃花，见到漂亮姑娘就嘻嘻哈哈，不会脸红，不会害怕。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说的是上海黄浦江里的这些死猪们啊，这个大家网友起了一个神标题，叫做猪头上海，这个头是投江自尽的这个头啊，但是这个猪他们都是这个不是自愿的，是被人抛入了这个黄浦江中。那其实我自己没有养猪的经历了，但是如果大家有这种在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啊，或者说农村的这个电线杆子边上这个转悠的话啊，大家通常会看到这样的小广告。有什么小广告呢？这个大家熟悉的什么招男女公关啊，这个我就不说了，还有这个各种治病的。还有一种呢， 考四六级的。 四六级估计在学校边上有。这个现在可能不多见了，以前我看到过收病猪死猪的。收病猪死猪的，然后留下一个电话。这个以前就是大家很，如果说你没有养过猪的话，我也没有养过猪，但很多人就问，我也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有人要收病猪死猪，这个病猪死猪它有什么用。后来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对于养猪户来说啊，这个病猪死猪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呢，你想这个猪的体积也挺大的，你要把它掩埋的话，就像刚才莫言这个所说的，你这个坑得挖得特别深，不然的话呢，这个它就会露出来。而且通常呢，在这种养殖场有一种叫病死猪池，它是集中处理这种病死猪的这个尸体的，但是这个东西是有容量的，它万一满了，你就没有地方去放了，你又不可能把它放在这个家里等它这个腐烂，那就必须要有人，就像处理垃圾一样，必须要有人来处理这个病死猪的这个尸体。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对于猪农来说，病死猪它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舍不得的心态。而且所以就有人打这个主意去收这个病死猪，一头病死猪据说啊，我这个看到的一个行情说可以80块钱左右。80块钱左右。但是啊，这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这个病死猪最后就到哪里去了？不是所有的病死猪都被抛到黄浦江里去了。所以大家有一个看到这次新闻的一个观感，就是说哎，还好它是在黄浦江，至少我们还看得见。那些没有被扔到黄浦江里的这个病死猪，它是不是就悄悄的说变成咱们 上了， 对，变成咱们的这个餐桌了呢？之前有这样类似的，比如说有出肉松的这些地方，大量的病死猪肉就是以这种猪肉的制成品，它可能不是生猪肉。 对，所以现在就有人讲，他说相比于看得见的死猪啊，看不见的风险就更加值得忧虑了。而且我就比较好奇，觉得奇怪的是，你说一个嘉兴，你刚才讲一年它可以出 450万 头猪，但是它每年这个存活率啊，包括它的死亡率，刚才 官方也讲了，他就死了7万头， 嗯嗯， 光光是一二月份就死了18000头， 嗯嗯， 就说为什么你养好好的会这么容易死呢？是不是他中间的一个真的，是不是因为他的养猪的这个链条有关系？所以就有记者去专门去走访嘉兴， 嗯， 就我以前对嘉兴的印象在哪儿呢？就南湖船上开会的那些 开会的地方， 红色新闻。但是你不知道哦，嘉兴原来这个可能是支柱产业，已经到养猪的这个地步了。但是就很多记者去访问他，就发现他整个行业是非常有问题的，就是因为他当地的农民们都是那种 猪农 散户， 嗯， 散户养殖，他中间可能受了技术啊各种资源呢、资金方面条件的限制，就让你没办法就完全把出产那么头猪给他每一头都养好，养好之后要怎么办呢？就那些人也是少点社会功德，可能更好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没有科学常识，会不会？ 嗯， 就而且是官方他也没有对于公共卫生条件，尤其是农民，你怎么样处置这些废物，而且会被人视为是投毒的东西，要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这种科学知识的培养？ 你一说到这个养猪啊，就想起来前两年，这个就是有一阵是猪肉涨得非常快， 嗯嗯， 大概应该是在3年前左右，就是大家全国都在喊说这个猪肉涨价已经涨到令人这个觉得夸张的地步， 嗯， 在这之后呢，大家也听说过，比如说网易的这个丁磊， 嗯， 就是养猪了。 哦， 这个因为猪肉的这一波行情呢， 嗯， 让国内的很多人就是转行，觉得诶，以后养猪可能这个猪肉价格高了嘛， 嗯， 那就把钱投入养猪了。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猪农来说，这是一波刺激，就是大家增加了这个生猪的这个存栏量， 嗯， 增加了存栏量，那自然就会有这个问题。类似的事情，这个可能跟猪不是直接相关。我之前看到一个报道是说关于国内的养牛的问题， 嗯， 是说国内的这个大牧场就是在奶粉出问题之后呢，很多国内的奶制品企业就开始要新建自己的这个奶牛场， 嗯， 就是牧场， 嗯， 那以国外的这个标准来说，一个牧场有2000到3000头牛， 嗯， 就已经算是相当大的了， 嗯嗯， 但国内的这个咱们就觉得中国这个什么东西规模都比较大嘛，一上来就是往5000、1万头牛去， 嗯， 这个存栏量去造， 嗯， 那好，这个5000、1万头牛啊，你不要说5000、1万个人在那边每天吃喝拉撒的，这个牛通常这个体积也比人要大一点嘛， 嗯， 它的这个食物， 嗯， 排泄， 嗯， 更重要的是它的防疫， 嗯， 因为这个东西它这个牛它养在一块，一头牛生病了， 所以这些 所有的牛都会倒下，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风险， 嗯， 就是当你这个养殖成为一个聚集的，就是如果说这个量啊极端的增大以后，它的公共的防疫的风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嗯，而且你看我看到这儿有一些报道，他就讲他说归根到底呢，问题出在嘉兴猪太多，就连当地的养殖户他们也认，他说猪多呢，所以死的猪就多，而且没地方处理， 嗯， 你像啊，他说我们每年出的猪占到整个浙江省的1/4还多， 是， 其实10年之后呢，嘉兴他们出了一个控制目标，他就说呢，嗯，每年保证生猪的出栏量要降低14%以上， 他要降低这个， 降低，觉得你太多 了， 就完全那个养不好， 估计早就已经预见到了这方面会有这个防疫的风险， 嗯，但是你说要降低，可是为什么一直降不下来呢？ 嗯， 很简单，因为赚钱嘛， 但 你看这农民就觉得， 嗯， 他说养猪呢是我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年景好的时候呢每一年他们能赚到10万块， 嗯， 年景不好也有个2-3万， 是， 就最差的情况呢养猪的收入也能占到他们全年收入的1/2以上， 嗯， 所以说这个限养的政策和农民的实际利益相冲突，你让他限养你就断了他的财路， 嗯， 而且因为呢他嘉兴当地的土地政策啊，他说这里没办法实现真的是这种所谓的集约化的， 没有办法 建 特别大规模的，这个， 生猪养殖，嗯，他说按照我国家的土地法，他我不可以随便在土地上去建猪栏，如果你撤掉一些小的养猪户的猪栏呢，改变为耕地，然后再划一块土地集中养殖，他说这个会增加农户的成本， 嗯， 也没有办法因为改变土地性质而搁浅，所以他你就看到因为这一起事件是牵涉到整个行业链是出现问题的， 嗯， 就包括农民的利益跟政府的利益，嗯，跟公众的利益要怎么样去分担，而且我觉得有个地方可能是因为就养了之后呢，大家为什么会完全不顾责任的把猪就把它往江里泡， 嗯， 就完全没有责任意识可言， 哎，这个你先别急着说这个是不是没有责任意识， 嗯， 在我看来这可能是长久以来的做法， 嗯， 一直呢你说在城市的水道里面啊，大家生活经验啊， 嗯， 看到一两头死猪，这个是包括在农村的河道里面经常见到死猪， 嗯， 但是这次只不过是数量特别大，而且是集中涌到了上海， 嗯， 你说这么一个所谓国际的大都市里面， 嗯嗯嗯， 那就特别明显了， 嗯， 但其实在农村地区乱抛死猪这个一直都是有的， 嗯， 是吗？ 对，这个不是第一次。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你说要是猪它是一个垃圾的话，你就想到垃圾要怎么样去分类处理。 对， 我想到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意识。你说在香港吧，那些人为什么这么干净？就可能跟那个 SARS 爆发有关。但是真的是那些屋苑的对于垃圾的处理，给你分门别类的。就有的时候你处理完垃圾，它现场是看不到一丁点的垃圾的残余，也没有异味儿。但是我就觉得是跟市民他整个的那种卫生意识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倒是这个卫生意识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你产业你没有跟上，就是你养大家都考虑活猪的问题，没有人想到死猪的事情。这个你说即使是放到香港来，你要是这么你来这一两百万头这个活猪，不管你卫生意识太强，你没有这个处理的方式，你没有处理的设备，大家都搞不定这件事情。 而且你说为什么迟迟要等到现在，真的是出了大问题大家才会想起来。现在上海你就捞上上万头猪，怎么办呢？现在说是焚烧，但是之前也问过村民了，你说你们每年死了猪怎么办，他说其实两种办法是比较妥当的，第一个是深埋，挖坑给它埋得很深，第二个呢就是焚烧，但是焚烧的成本太高了，没人这么干，他说我们也不会，所以你就想啊，他不光光是这个意识问题，还有成本问题，还有技术问题，就真的不仅仅是怪罪农民，很多的时候是政府有没有去帮他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 所以在其实现在很多这样的涉及到环境或者说资源公共安全公共这个卫生这方面的议题，大家会发现都是这么一个逻辑，我们都是很多出现了问题以后才发现我们原来根本没有考虑到怎么来解决。就比如说上这个嘉兴的这个猪只的问题，其实在你考虑到嘉兴有年产这个年出栏450多万头猪的时候，一个可能正常的一个逻辑，你就会应该考虑到它的病死猪怎么出来。但是可能大家在问题没有出现之前，没有人在乎去想一想。这个、 赚了钱再说， 对，补救，因为 破坏了， 大家一个逻辑就是，我通常出了这样的事情以后，是由别人来给我买单的。你比如说这个，可能这个对于嘉兴的很多官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想的，他想这个可能流到下游的其他地方去了，对不对？ 不关我的事儿了， 就出了我的这个地界了，就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而且这个思路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出了问题之后怎么样去处置？你说上海的说不归我们，不关我们的事， 这是嘉兴的猪。 嘉兴说，我绝不能保证全部是我们那儿，也有可能是哪的。你就会发现你推我，我推你，那到底归谁管呢？以至于两个礼拜了都快，我都没搞清楚到底是谁的，最后谁来负责？ 是 你说完全由上海现在黄浦江。那个人家市政府来买单也不公平啊！嘉兴明明是你们投毒的，而且真的，而且真的是处理了这八个养殖户。哎，为什么是这八个呢？当地政府没有关系吗？就是嘉兴市政府，你们之前是干嘛去了呢？可能恐怕问题都没这么简单 啊。好了，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这个待会儿再继续来说这个死猪的问题啊。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的冲击力啊，还在于。就是大家已经对猪已经感到越来越陌生了啊！突然有这么多这个死猪出来，就是让所有人觉得有点茫然，觉得这个超现实的一个景象。哎，我觉得这个是 把李安的那个海报都改了， 这个少年 Pig 的奇幻漂流，这件事情对于大家在心理上的一个冲击也是非常的大的， 魔幻现实主义的题材。 你说要不然怎么说莫言是大师？这是什么东西？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已经开放了，请你来一起发表意见的话题是在有一位南京的游客啊，来香港这个开开心心来旅游啊，回去了以后呢， 第一次来香港， 对，第一次来香港，然后带了一些这个奶米粉啊，奶米粉应该是米粉，但是有奶的含量，结果呢，这个香港的海关官员都是科学家呀，拿住这个奶米粉就给他算 配料表，给你 这拿配料表给你算这个成分，哎呀，这个加减乘除。一番以后发现这个奶的含量超过了你可以限的，哎呀，结果怎么办？这个关又关小黑屋啊，又这要提起这个检控，哇，这个一折腾啊，说这个南京的这个游客其实平时挺爱看 TVB 的电视剧的， 对， 这个 TVB 看的电视剧 的桥段真 的 在我 桥段都来了，阿 Sir 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这个哎呀，这个就差请一个皇家大律师来了，然后呢，弄了半天啊，回到南京了。抛下一句话说，我以后再也不来香港了。 所以你觉得啊，这个事儿会影响你对香港城市旅游形象的 就会影响你对香港的旅游城市的印象吗？如果你觉得， 就是说这个奶粉、奶粉限贷这件事情，你觉得是不是让香港的这个形象受损了？很简单的说。 好，那如果你在香港的话，可以拨打1872346。 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0，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意见 call in 啊，来发表你的这个看法。哎，的确，我是觉得这个香港的海关官员啊，真的也是挺难的。 你说敬业也真是敬业，人家是有法。这个， 但是是不是有点钻到针眼里去了，让人也感叹啊。好，待会儿这个请大家一起来这个发表看法，我们就待会儿再说。然后继续来说这个上海的黄浦江里这个猪啊，我记得非常有意思，在应该是3月16号啊，这个美国的有一份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这个记者也发挥了一下，在岛屿部分说，请你来猜个谜，什么谜呢？哎，说在世界什么地方啊？这个或者说什么时候，在一个世界的主要城市里面，水源当中发现那个时候还6000多头猪，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 不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答案是当这事儿发生在中国的时候，哎，你说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我就产生了一种就是。有英文有一句话说啊，叫说这个 an elephant in the bedroom， 卧室里的大象，形容呢就是说，你说卧室里怎么会有大象呢？这两件事情就是你怎么都想不到，就非常非常突兀，但是又你就想不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就早上一觉醒来，哎，为什么有一只大象停在我的床前？这次黄浦江里的猪就是一个卧室里的大象，我觉得这以后这个词条可以成为一个。英文词汇叫做这个 pigs in the rib， 就觉得中国的事好像都是以一种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 魔幻现实主义。 所以外国记者来的中国应该非常兴奋， 对， 因为 到处都是 闻所未闻的， 对， 你不包括两会之前，不是就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两会期间嘛，所以你就更加觉得讽刺。之前一直讲美丽中国十八大的时候， 对， 然后立马跟他形成鲜明对照，又是在上海这么美丽的城市啊，发生这么难看的一幕，而且当着全世界记者的面。 没错， 但是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就有记者去问到环保部的部长， 对， 然后就问他，他说到底有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疫情？他是绝口否认，没有。然后更加好笑的是，现在嘉兴承认了嘛，但是当时也没有啊。当时他们讲说，嘉兴日报呢以乱扔死猪现象再次抬头为题，连续报道了当地大批生猪病死及扔弃河道的现象。据调查，嘉兴就说了，本市没有发现像黄浦江等河道抛弃死猪的现象，也没有发现重大的动物疫情。那目前上海市政府呢已经明确要求各主管部门全力做好应对处置工作，确保饮用水源地取水安全以及自来水厂供水符合国家标准。 哎，高度重视。 对，你就会觉得哦，这样个说辞是大家惯用的嘛，但是这样的说辞长此以往下去之后呢，民众就不信了 啊， 就觉得你说的全是废话，要不然就我听不懂，要不然就觉得跟我现在所处的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 这个人民日报五问这个上海的这个死猪事件啊，非常的严厉。人民日报这个是来自，哎，大家以前觉得是来自这个中央的一个声音，怎么五问呢？有说第一，说这个打捞死猪的这个数量这么庞大，哎，到底有没有能力能够安全的处置？那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哎，死猪究竟是何处飘来，数量如此众多，到底有没有发生疫情？很重要的一点，我个人其实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微博上不报这事儿的话， 对， 这个他真的会宣布吗？会承认 吗？ 当然啊，有一个大家必须要考虑到，就是一万头死猪飘在江里，你无论如何 遮不了， 无法视而不见。 对 啊，无法视而不见，所以说也是某种程度上造成这件事情的一个大的原因。但是呢，你一说这个水源，其实死猪啊，有这个网友就说，死猪或者说像这样生物，生物的这个尸体对于水源的污染呢，当然是可能是有影响，但是它的这个影响远没有工业污染来的大。因此，猪这么大，我们是看得见的。很多时候，如果说这种企业偷偷的往这些水源里面排放污水，你是见不到的，它的毒性可能比这个死猪还要强，之前大家一直在关注的山东的这个地下水的这个问题， 对，好像也是因为养猪这个养殖场 有很多企业，有很多企业它做的这个比这个嘉兴的这个猪农要高明，它把这个污水打到地下70米，打到地下70米去，就直接污染地下水，你这个公众看不到，但你喝的时候你照样喝进去，而且毒性比这个死猪要强得多，这样的事情你就发生不了。因此对于这次死猪事件呢，大家的一个讨论啊，我自己一个观察，大家还是一种娱乐化的一种消解的方式在讨论，那大家你就 你特别在微博上没法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说着说着就开始变成调侃了。 对，你说能怎么办呢？你说这种事儿好像每天在发生，就每天以你完全没有想象到的方式，每天冲击你的这个 心理底线，想象力，冲击你的想象力。 对，然后冲击完了之后呢，大家就爆发生的心态，看看这个政府怎么样，又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看他们会怎么样出洋相。你就觉得你出来一个东西我不满意，然后我就在微博上骂骂骂骂。但骂完之后到底有没有去非常严肃的去跟进这个事儿呢？还得再看。所以这个事儿一定要看下去，就不能说媒体不曝光了，然后我们就觉得淡忘了，不行。你几万头猪死在那儿怎么收场？它焚烧的过程也是引起人家关注的吧？ 是。 你说上海它相关的那些技术是到位了吗？嘉兴人家专门养猪的，人家没到位。上海我知道你们比嘉兴有钱，可是你没有专门养这么大规模的猪，你们相关的设备是配套的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水源问题一直说没污染没污染，可是能不能给一份确切的报告，让民众看得懂？ 你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些猪它都是病死猪。病死猪对于水源没污染这个，我虽然我没有养猪的这个经验，但是我有点想不通。 还有吃的那些肉，你说包括深圳的前两年不是有揭发，他说就是有从浙江那些病死猪，就刚才你讲的，有些猪农就觉得很可惜，我舍不得，我一头死猪我就这么扔了，我就 他可能病死猪卖了还能卖钱，对， 他就给卖到深圳的一个肉厂给加工了，有可能是肉松或者是火腿肠或者之类的，直接你就吃进肚子里了。 是， 所以就包括你除了这次焚烧猪的那些技术上的链条之外，还有他整个死猪的整个的那个运转链条是怎么样的，主要是猪肉会不会吃进你的肚子里，它会污染除了水源之后你们的身体怎么办。 哎，真是这个南华早报啊，今天英文版的一个标题叫做 Too many pigs, not enough answers。 猪很多，问题答案很少。这个还有香港的有一个我自己很喜欢乐队啊 My Little Airport, 小飞机场，曾经有这么一首预言性的歌曲非常厉害，虽然说在香港大家已经对活猪已经印象很深，叫做猪只在城中逐一消失。他说呢，这个猪只在城中逐一消失，他们一只一只迷失了路途，四处闲游，一只一只闯进了禁区，大祸临头。人类呢普遍怯懦，一旦遇见猪只便如临大敌，先发制人，一击两击三击，不求活捉，只求了结啊。这个猪只感到无力，只能默默承受一切的不公平。最后两句，对于猪只，社会对他们做过什么，我们对他们做过什么。哎呀，这个是送给黄浦江上的这么多这个猪只朋友啊。这个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My Little Airport, 猪只在城中逐一消失。然后我们这个全媒体的热线马上开放啊，请你来讨论这个，你认为奶粉的限购对于香港的城市形象是否造成了影响。马上回来。 在北角，今日在鲗鱼涌，他们一只一只迷失了路途，四处闲游。他们一只一只闯进了禁区，大祸临头。人类普遍怯懦，一旦遇见猪只，便如临大敌，先发制人。一击，二击，三击，不求活捉，只求了结。他们惊叫、逃亡、无力反抗，最后倒地身亡。人类宗教地位崇高，可以主宰一切。猪只感到无力，只能默默承受一切的不公平。对于猪只，社会对他们做过什么？我们对他们做过什么？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今天请你来发表意见的是香港的奶粉限购，你认为是不是对香港的这个城市形象啊造成了任何的影响呢？那今天首先来接听赵先生，赵先生已经在线上。赵先生你好。 你好。 赵先生，哎，赵先生北京的吧？ 对对对。 对，您怎么看呢？ 啊，我觉得就个人讲话影响不大，但我知道网上骂街的人比较多。 嗯。 但是他不了解情况。我老去香港， 嗯， 因为香港这两年经济不行，大陆的游客多了，物价上涨了，环境破坏了，而且呢，去了大批游客以后呢，是这个地产商商铺挣钱，老百姓没得到太多的利益，所以老百姓的意见特别大，在这机构眼上呢，又奶粉短缺了，所以老百姓意见更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像两个人的奶粉呢。实际上呢，也是缓解一下香港人的压力，是吧？ 嗯， 不满情绪有个出口。这位南京同志呢，我只能认为他倒霉。为什么？如果不处理你，下次大陆人一定都带这东西了，香港人也意见也很大。所以法庭处理一下呢，也是给老百姓出出气，完全能理解。 嗯。 完，另外呢，我觉得这件事呢，对大陆很没面子，两罐奶粉是吧？完了呢，让老百姓呢，现在呢。就是说，生活挺紧的情况下呢，你来大陆这个政府的这改革的是倒逼的，是吧？所以这回也好，这两罐奶粉虽然是小事情，我们的政府的一定要反思，是解决食品安全重要呢，还是加大军费做航母重要？另外呢，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我一个香港朋友就开玩笑跟我说过什么，是吧？ 嗯， 说你们真没必要放那么多人过来。每人给我们分点钱就行了，当然他一个开玩笑，但也反映香港老百姓的心声。我就说那么多。 好， 谢谢 这个赵先生，这是一说的非常全面，而且非常有高度啊。嗯、最后可以上升到咱们对这个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这个政策上。 嗯，有道理。 看来虽然是身在北京，但是对香港还是非常的了解。 对，他说了一点啊，真的是，你说现在。得钱的得利益的可能真的是大的发展商、嗯、真的是落到老百姓口袋里的未必。嗯， 但是呢，哎，说回来，我还是觉得我要是这位南京的这位朋友呢，我觉得也真心是挺冤枉的。 嗯，好、 啊、 今天主要是来说说这起冤案，你觉得会不会给香港的国际城市的旅游的形象给它蒙上一层阴影。 好，王小姐、嗯、王小姐你好。王小姐，哎，王小姐是从哪里到来？ 啊，我是那个山西的。 山西的朋友你怎么看？来过香港吗？ 没有来过。 嗯，那你会觉得这样的这个事情的发生会影响你以后来香港的这个欲望吗？ 嗯，我觉得对于我本人来说应该是不会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香港的一个严谨的表现吧。因为如果你大量的如果都这样子在的话，它可能会方便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同时可能会给一些不法商贩提供了一些可乘之机。然后导致他哄抬物价，然后囤积货物这个样子。 嗯，所以 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香港政府法海关没有做错？ 我觉得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有一个限制令的话，可以使这个各方面更加完善一些，也是香港他法治完善的一个表现吧。 嗯， 可能做的有的时候会有些不对，但是总体来说大方向我还是肯定的。 好，山西的这个王小姐非常的宽容啊，说这个虽然说可能细节上啊有可以再考虑一下，但是大方向还是肯定的。 对，也是香港法治社会的体现。但是你想，人情跟法理啊，有时候真的是还挺矛盾、挺冲突的。 这个 放在这样一个案例上， 好，我们来听一下林小姐的看法。林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林小姐是从哪里打来？ 深圳。 深圳应该经常过来香港。 对， 所以如果说这样的事情之后会影响你到香港来的频率吗？ 其实我不会。 嗯，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是支持的，就是对他这个奶粉限购的事情。 嗯， 因为为什么要这个限购呢？就是说近几年比较多这个水客。 嗯， 然后确实影响到了香港人，他们有就是本地，因而一些吃奶粉的基本上生存问题，可能说的夸张一些，他们觉得受到影响了。 嗯， 然后所以他们要有这么一个限购的这么一个行为。但是刚刚也说到了，就其实说法律不外乎人情嘛。 嗯， 咱们就中国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很讲情理的一个社会。 没错， 就说能不能在处理上面能够 更有人情味儿一些。像我们最近也看新闻看到，就说可能只超过一罐或者超过两罐，他们确实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孩儿， 嗯， 不小心然后犯了这个法， 嗯， 然后可是就确实要上法庭，要罚款， 嗯， 要走一个很长的一个程序， 是， 其实对人情或者对自己都是一种伤害吧， 嗯 嗯。 但是这个林小姐觉得有什么可以折中的解决的方案吗？ 其实这个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海关处理方面但是虽然说香港是法治社会吧，但是在处理上面是不是能够更宽容一些？ 嗯， 像他现在这个两罐确实会不会少了一些？ 嗯， 就是会不会更有折中一些的方式？说例如说超过多少，就是说超过百分之多少可以不列入这个处罚的这个机制里面，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好的，理解了。这个林小姐建议是这个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啊，可以更灵活一些。 嗯， 之前应该是每个人带六罐， 嗯， 对吧？ 现在是两罐， 现在是只有 两罐， 然后有一个重量的一个限制。但是听上去呢，这个林小姐，哎，今天打进来的几位朋友都是对香港的这个做法还是 要是理解啊， 比较的理解。 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看到新闻，它整个的描述的过程本身呢，主要是从一个人情的角度，会觉得受到一个很大的冤屈。 嗯，是 因为首先它没有。不自觉的就不知道他原来哦，这个 不是有意的， 对，这个叫什么奶米粉，他说他我以前没听过，我又没有生儿育女，我这次也是帮同事带，我没有想到会是列入他那个清单里面，而且说非常严谨，他们拿出那个成分表给我看，你看这儿真的是超标了，你加起来说过了，没办法， 以后带奶糖要不要算进去呢？这个好，我们来听一下秦先生。秦先生你好。秦先生喂， 秦先生，您在吗？ 哎，秦先生在。 在。 您是从哪儿打来？ 我成都。 成都的秦先生，您来过香港吗？ 来过。 来过。您以后会因为这个奶粉的问题而减少或者说增加来香港的次数吗？ 不是，我那个还是会来的。 嗯。 只不过我也去过澳门吧。 哦。 只要我们去这个香港或者澳门，就是说这个大多数朋友都会要我们带一些奶粉。 嗯，对啊。 主要是。存在的这个中国的奶粉质量差嘛， 嗯， 不要说奶两罐，你就是带个十罐，就是说都送就送完了， 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 就是很大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我是反对，就是说那个限购的， 嗯， 就是说，而且给这么重的处罚是不人道的，有损严香港政府的形象， 嗯， 因为他这样呢，就是造成了两个不好的事情，一个是呢，就是说。因为中国这个就从大陆嘛，它就正规渠道进口来有很重的关税， 是 还有什么运输啊、入场费，是就加重了这个就是说大陆父母就是说购买进口奶粉的负担，哎，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本身就是大陆很多那种不良的奶粉企业嘛，他们呢就是说就可以大行其道的卖那种毒奶粉，让他们就说没竞争对。所以说我认为是应该取消。 嗯，好，非常感谢成都的秦先生认为这个，他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很重要，就是说如果说不让进口的奶粉或者说不让内地消费者买到香港的这个奶粉的话呢，反而保护了国内一些无良的这些奶粉生产企业，反正你也买不到其他奶粉， 但是我想 你必须得来买我。 如果解决这个症结的问题在于中国大陆政府怎么做，反倒不是看香港，因为你要在中国大陆那个关税， 但是呢这个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信心啊失掉容易，要建立起来很难，要花很长的时间，那这段时间里面这么多小朋友他还是得吃奶粉啊，你到哪儿买奶粉呢？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位听众了，杨小姐。杨小姐你好。杨小姐。杨小姐杨小姐你听到吗？喂。 听啊。 哎，杨小姐听到了。哎不好意思，您可以再说一下刚才没有听到您的声音。 啊 嗯。 哎，那奶粉啊，奶粉事件还有一个孕妇的事件，我倒觉得我们都可以理解的，因为港府顺应民意，他要保护港民，我觉得这个不错啊。然后我倒觉得是我们大陆自个儿没做好， 嗯， 这是一个。但是觉得他其实那个在我们这个普通的大陆人眼里，其实香港的形象其实早就有下降了。为什么？其实不在乎奶粉，也不在乎孕妇，他是我觉得像建高铁啊、地铁的那个小孩吃东西啊，还有店铺的拍照这些事情，倒觉得我觉得。很损害他们形象， 损害了香港的形象，您的意思是？ 对对对， 嗯，杨 杨小姐是这个杭州的医生是吗？是昨天有给我们打电话。 对对， 对 嗯 对，嗯，所以这个您以后会来香港吗？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香港很不亲切。 嗯 嗯， 不是我们大陆崛起这个心态无关，我倒觉得他们可能是这种香港的那种民主极端的民主引起这种党派之间互相拆台，这种我倒觉得可能有关系的。 嗯， 而且还有经济危机这种引起的这种党人优越感的下降，这种我觉得有的东西做得不太好。 好，非常感 谢 这个杭州的杨医生。 对、 啊、 你看，所以不是单个的事件啊、嗯、是整个的 一连串的事件， 一连串的事件累积起来对你的一些感情的爆发，就觉得哎，好像你的这个城市不是那么的欢迎我， 是 没有那么让我感觉亲近了、嗯、说的也是很有道理。 哎，今天还有一位听众啊，这个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 哎，高先生是从哪儿打来？ 我从湖北。 湖北的朋友，您是来过香港吗？ 我没有。 嗯，那您会因为这样的这个接二连三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影响您来香港的这个欲望吗？ 嗯，应该说有吧，但是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嘛，嗯，如果政府采取这样的措施的话，或多或少的话一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大陆主要问题还是大陆的问题吧，是吧？ 嗯， 因为毕竟你这个中国人，需求的太多，如果说都到香港市场上，肯定是对香港是不利的。这方面呢，就需要我们大陆政府这方面，今后啊加强自己的市场管理，满足这个13亿人口的需求嘛，是吧？ 嗯。好，非常感谢湖北的高先生、 嗯、 高先生觉得说这个影响是有的，但是还是问题主要觉得在这个内地的这一方面、嗯、但他今天主要的这个意见啊还是比较的怎么说呢，比较宽容， 比较理性、啊 比较理性啊、 嗯、都 是对于这个港府做出这样的这个决策还是可以理解、 嗯、 好像类似的这个争议在香港本地的啊会反对的声音似乎有的时候听到的更大一点、 嗯、 但是也是港府目前的一个明确的表态，认为这个不考虑修改这个条例，因此 不设日落的期限 啊不是这个不是一个临时性质的条例、 嗯、对，如果你朝令夕改更加觉得你这是一个很儿戏的政府， 是 推出来之后完全是被民意裹挟， 因此大家这个以后买奶粉可能这个香港的这个就可能在这个名单上面就要划掉了、 嗯、 或者说就挪到这个名单的底部了、 嗯、看清楚配料表， 看清楚配料表啊、这个带奶制品的千万要看仔细了啊、 嗯、 这个虽然说这不是一件太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还是千万要当心，这个可以避免的麻烦还是尽量避免、 嗯、 那也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这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感谢您的收听，拜拜。